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1949年9月25号，《文艺报》正式创刊。它是一张见证历史、经历风雨的报纸。历任主编有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和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冯木等等。他的命运与中国文学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新中国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风向标，指引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展现着文艺的百家争鸣。他也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那么文艺报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刊的呢？文艺报的主要定位和特色又是什么呢？文学艺术大师们与文艺报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之风云出版社，我们一起走进文艺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文艺报》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文艺报》的总编辑梁红英老师。梁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讲一讲《文艺报》的故事哈。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样一份报纸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实际上呢，这份报纸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天就已经创刊了，是吧？ 对。哎，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文艺报》的创刊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又为什么要创刊《文艺报》呢？ 那个实际上文艺报的这个创办呢还要早，1949年2月份，人民解放军进了城之后呢， 进了北京是吧？ 对， 北京和平解放是吧？ 对，就是从香山那儿嘛，已经进入北京之后呢，这个1949年2月份呢，这个茅盾就来到了这个北京，他又上海，然后3月份呢，中央提出要开这个文代会 啊， 然后呢，就3月22号呢，郭沫若、茅盾呢，他们出席了一个这个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华北文协举办的招待茶会。在这个会上呢，郭沫若就提出呢，要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开这个会呢，就是为了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那么在这之前是没有的。然后呢，这个3月24号呢，就筹委会呢就是正式成立了。郭沫若呢任这个筹委会的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然后就是在这次会上呢，决定出版这个周刊，叫《文艺报》。 哦，当时是周刊，是吧？ 周刊，它是一个刊物。然后主要是为了全国的这个文艺界的这个代表大会，它交流一些信息，发布一些信息，基于这种情况吧，决定的编这样一份刊物。然后由茅盾负责筹划，5月4号呢正式试刊。 1949年5月4号 ，对。 那当时试刊哈，刊登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对，试刊呢，实际上当时是那个茅盾就非常的重视， 嗯， 然后呢，他自己亲自写了这个发刊词。 哦， 发刊词呢，他说《文艺报》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这个文艺界啊，为了这个新中国的这种建立是吧，达成一种广泛的团结，在遵循党的文艺方向的这种基础上的这种达到这个思想统一， 嗯， 交流思想、交换意见、报道各地的文艺活动情况、反映群众的意见等等。 嗯， 然后呢，同时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通过这份刊物吧，对即将成立的这个文联、文协的这个任务、组织工作方式、会员的成分等等的嘛，大家那个畅所欲言，等那个正式开会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共识了嘛。所以它开始是一个内部交流信息的这么一个性质啊。倒也不完全是内刊吧，就是说它也是通过这个新华书店来经销的。 那全国文代会又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 六七月份吧。召开之前呢，一共出了14期。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吧，茅盾啊、丁玲啊、张庚啊等等等等，然后那个王昭文等等等等，他们发表了好多文章。 那时候这前面的十几期是不是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文联的成立啊，包括一些筹委会啊、组委会章程啊、人员啊来向大家进行公布。 对，公布一些信息啊。他这里面你看第一期里面他就公布了几个委员会嘛，然后成立了这个叫评选委员会。这个评选委员会下面分了小说是吧，诗歌、戏剧等等等等嘛。像小说组就是茅盾、叶圣陶、周扬、沙可夫、胡风、刘白羽，这都是当时的响当当的人物。 对对对 对，然后召集人是那个叶圣陶，诗歌呢就是李广田、艾青、胡风、柳亚子、柯仲平啊，全是大人物。 这个文艺报正式创刊啊，现在定为这个1949年9月25号。 对， 那为什么定为这一天？ 对，9月25号呢，就是说全国政协已经召开了，然后以这个文代会的这个召开，以及这个全国政协的这个召开之后呢，就是贯彻他们的这个会议的精神啊，进一步把这个来自解放区和这个国统区和各个方面的这个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扩大了这个刊物的这个规模。然后呢，在这个选题啊各方面，他也进行一些拓展。到9月25号呢，然后就正式的 创刊， 正式创刊了。 那当年啊，这个《文艺报》这三个字是谁写的？ 对，第一期试刊的时候，这个《文艺报》这三个字呢，是这个丁聪设计的。 哦， 从第二期到这个第九期呢，是茅盾题写的。然后到了这个正式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集的是鲁迅的字，就是从鲁迅的手稿里面集出来的。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报刊和出版社当中，这个集鲁迅的字是非常多的。比方说现在的这个新闻出版广电报，然后中国文化报、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 几个字。 这都是鲁迅 的 字。就是鲁迅的字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放再大，说再小，它都不走形，是特别适合当这个出版社和这个杂志社的名儿的。 其实鲁迅的集的这个三个字哈，文艺报，那么从创刊开始就一直用。 对， 一直到现在吗？ 一直到现在那都是他。 都是鲁迅先生的字。 对，都是这个字。 那当时创刊号的时候哈，主要刊登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您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创刊的时候呢，就是正式创刊呢，是第一篇文章是社论，就是庆祝中国人民政协的成立。实际上政协成立是为这个共和国的这个政府的组建那个打下了一个基础嘛。他是茅盾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叫这个一致的要求和希望，这个文艺界团结起来，然后呢为文艺的繁荣做贡献，然后提了一些要求。是吧，加强理论学习呀，开展这个创作活动，是吧，加强对文艺的组织，是吧，继续对封建文艺和这个买办文艺、帝国主义文艺开展斗争啊，他提出是这么一些要求。 对， 那么在当时是非常有指导性的。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会有一篇这个俞平伯先生所写的《美国发表白皮书后记所感》。 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美国他还是作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是不友好，那么第二年就是抗美援朝就那时候、 啊、对对对、 啊、 没错哈。我也看到在这个文艺报创刊这个第一号上、这个字体都是用的繁体字， 繁体字、那个时候还没有简化字 啊，而且都是竖版的这样的排版， 竖版的 字排的很密， 对 啊， 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纸张是非常匮乏的。茅盾呢就曾经为这个文艺报的这个用纸啊找过周恩来啊，让他亲自批、 哦、偶尔在一些页上也会有一些这样小的图案小的画哈， 对， 这些画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绘画的人编辑手绘上去的？ 对，当时呢是实际上呢是就是这个丁聪呢就咱们那个漫画家、 嗯、 他呢参与了这个报社的一些美编的这个指导的工作，这里面呢、嗯、就是说他草创的时候他用过一些剪纸啊，有一些小漫画就是非常简陋的，有一些报头啊、这个栏目的那个什么。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那茅盾呢，作为文艺报的创办者，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他是对这个创办这份报纸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 嗯， 然后从这个报纸的这个任务到他的社论的撰写修改，他是倾尽了这个心力。他一直呢作为这个文艺报的这个灵魂存在的。实际上呢他呢就是说从49年的10月25号就开始又担任了这个人民文学的主编。那个时候他也担任了这个文化部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对这个文艺报非常的重视，是吧，对他的这个办刊方向啊，他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并且身体力行嘛，在上面发表文章。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1958年1月份开始连载这个阅读偶记，就是他用晚上的时间把阅读的一些感想写出来，就是对于当时这个坚持现实主义啊，一些这个文艺方针上的一些思考，他都记录下去，结合这个具体的这个文学作品阅读，然后最后出了一本书。然后呢1965年6月呢文艺报停刊，然后呢也是他说1977年呢他提出恢复文 艺报。 是吧、 哦、 然后呢1978年的5月份恢复了这个报纸，是吧。 那最开始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因为茅盾先生很忙，是吧，而且他还有其他的各种其他的职务哈。那通常情况之下这些文艺报就是在刚开始创刊那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具体的稿件的收集呀、编辑呀，这些具体工作的又是些什么人？ 对，主要是一个叫严晨的，也是从延安那个鲁艺从那过来的，然后主要的编务工作就他，编委会就3个人，就是茅盾、严晨和胡峰。 哦， 本来是让胡峰在这个茅盾担任其他工作，就让他去接。后来他有其他这个工作吧，就没有接。实际上，茅盾完了之后就是丁玲，丁玲在50年就担任了这个文艺报的总编辑。后来呢，因为丁玲又担任了中宣部的文艺处的负责人。后来他推荐了那个冯雪峰。 但冯雪峰不是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他们 主要的负责人。 对，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创办者。他们是50年创办的嘛，去年是70周年开了大会。52年的时候吧，冯雪峰他两头都兼。 那一段时间在文艺报上所刊登的比较有影响力的、重量的这样的文章都有哪些？ 影响比较大的，比方说像茅盾啊、丁玲啊，他们这些也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王昭文。王昭文呢，这是一个美学家，他也是从延安过来的，他是搞美术的，但是他在理论探讨上特别有他的这个主见。你看他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哈、叫《为政策服务与公式主义》，就是说实际上这些话题对现在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是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但是不能公式化。比方说他这个创刊号第1卷第1期里面，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含蓄与含糊》。 含蓄与含糊 、哦、就是他探讨的总是一些就是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上都是带有一些指导性都非常强的、 嗯、 是吧，另外还有吕骥，吕骥呢是我们的那个大的这个音乐家了， 嗯， 比方说他说论这个音乐工作的普及提高与接受遗产，那么就是说音乐工作的普及提高和这个对这个中外文化遗产的这种借鉴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哦、 是吧，他探讨这问题、 嗯、 还有这个戏剧界的张庚， 嗯， 是吧，他发表了关于戏剧创作及形式的问题，张庚也是从延安过来的、这个人嘛，老戏剧家了， 嗯嗯， 包括像俞平伯啊、田间呀、曾克啊，这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作家和这个理论家， 嗯， 评论家， 对、也就是文艺报它不仅仅关注于文学、 哎、 是吧，其他的艺术形式，戏剧， 对、 这个电影、 这个当时曲艺 啊，曲艺 什么大众文艺， 嗯， 它都有，因为当时它一开始就是中国文联的刊物， 哦， 用丁玲的话说，中国文联成立了之后实际上没有多少实际的事儿， 嗯， 因为下面有各个协会嘛， 啊、 就是戏剧家协会、电影协会、音乐协会，人人自己干就行了。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么一个刊物。 那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也就是说，《文艺报》停刊过一段时间， 就是、对，1965年 啊、一直到改革开放， 对 啊，粉饰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 1978年5月恢复了。 其实这个时候，《文艺报》的正式的副刊啊，还是刊物、 嗯， 正式的副刊和改革开放的正式的拉开大幕是同步的， 哎、啊，对，基本上是同步的， 基本上是同步的。 啊、 哎，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文艺报》的定位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当时恢复《文艺报》呢，就是当时粉饰四人帮之后，这个文艺的这种大解放、大繁荣，多少被这个打倒的那些那个老作家、老艺术家又焕发了这个青春，是吧？把新一辈的这个文艺工作者成长起来，那么这时候的作品的大量的涌现，是吧？思潮的大量涌现，迫切需要有这么一个阵地，那么对他进行引领，是吧？对他凭借引领，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发挥他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想到，就是没有这样一份报纸，那么它是不完善的嘛，是吧？所以 这种引领是不是也在于这种文艺理论的这样的打造创新？ 哎，对， 上是吧？ 哎，对，这方面是有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肃清这个四人帮在文艺界的这个黑线专政的这种余毒。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为那些蒙冤的那些作家、艺术家吧，平反昭雪，是吧？那么再就是推出文艺的新人和这个新作，在这个办刊的这个方针上来讲呢，他还是始终坚持的这个二为双本方针，是吧？促进这个文艺的这个繁荣发展，促进这个文艺界的团结，是吧？它主要是这样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没有变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949年9月25号，《文艺报》正式创刊。它是一张见证历史、经历风雨的报纸，历任主编有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和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冯牧等等。他的命运与中国文学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新中国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风向标，指引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展现着文艺的百家争鸣。他也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那么《文艺报》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刊的呢？《文艺报》的主要定位和特色又是什么呢？文学艺术大师们与《文艺报》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之风云出版社，我们一起走进《文艺报》。 在1985年的时候，《文艺报》经历了一次改版哈、那么这次主要是怎么改的？改变了一些什么？ 改版呢是适应这个新时期这个文学艺术全面发展这种需要，是吧？因为你刊物的周期比较长嘛，就是最短它也是一个礼拜出一期。后来呢就跟不上这种形式发展，变报纸，是吧？ 啊、就不是刊物了 啊、不是刊物了， 就是报纸了。 那么报纸呢，它在发行啊。在这个样式上它可以更活一点，比方说它的新闻性可以更强一些，另外它就比较快捷了，是吧？它可以迅速的反映这个文艺界的这种盛况。 那时候改版之后就变成了日报了是吗？ 不是 日报吗？ 它还是开始是周报嘛，后来是每周三期吧。 大概有多少版？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在 那个时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四个版，它都是黑白那个 印刷的。 对对，印刷的。完全的变成彩色是我到了文艺报以后，我是2014年去的，2015年8月份把它变成全部的彩印。 那么在1985年的这次这个改版的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世界文坛的专版， 对， 是吧？ 这个 因为之前是没有的。 实际上对外国文艺的这个关注啊，是文艺报创刊以来就有的。比方说第一期，你翻开以后就有一篇文章哈，是介绍这个美国一个黑人的歌王，但是他呢就是追求民主啊、平等啊，也是这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吧。他是为这个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打碎这个奴役是吧、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枷锁、哎，对。然后呢，他是呼吁这个的，所以呢，就是你看他。1949年就开始介绍外国文艺了，实际上是有这个传统的。那么到了1985年呢，就专门开办了一个世界文坛这么一个版，那个是由这个钱钟书题的字。那么这个版呢，实际上呢，那个新闻性更强一些，编出的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书，文坛的一些新的动向。在这个版上呢，有相当一段时间呢，这个版呢有一个编辑叫李维勇。这个李维勇呢是著名的翻译家，就是包法利夫人的那个译者李建武的女儿。是个学养非常好的一个同志吧。因为他父亲就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以呢他就是一些同事啊朋友就搞外国文学的人就比较多，是吧？所以他约稿啊，各方面组稿就比较方便。 那在当时的时候啊，您刚才提到哈，就是从《文艺报》创刊的时候，也关注了很多这种世界文坛的一些作者的一些作品，是吧？啊，但那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比如说像高尔基的作品啊、托尔斯泰的作品啊、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切科夫的这样的作品。那么在这个1985年专门有这样一个世界文坛的专版之后，他的关注的这样的点。有没有发生了一些拓展和或者是变化？ 对，那就是说1985年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世界文坛的这个反应呢，就是由以前主要是东欧啊、苏联啊什么这些亚非拉比较多，那么这个它就更开放了，是吧？特别是一些新的思潮，他的创作方法，对新的这个作家什么的，他都进行了这个推荐吧，影响那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专版是每期文艺报都有是吗？ 他是这样，一个月有4期，将近每周他有一个版。实际上到后来呢，我们又开办了这个叫外国文艺，这个外国文艺呢是4个版。这个文艺报的逻辑是什么呢？前4个版是什么呢？就是新闻、理论、评论、艺术。后4个版都是专刊。比方说我们有这么几个板块，一个是少儿文艺，是吧？ 少儿文艺。 少儿文艺就是关于少儿那个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些情况。然后呢还有少数民族文艺。也是4个版。然后这个外国文艺它也是4个版。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呢还有这个军事文艺。那也是4个版，就是专门面对这个军理文学艺术创作的，是吧？比方还有这些年办的这个网络文艺。网络文艺、网络文学也是4个版。 那这些变化都是您从2014年开始担任文艺报总编辑之后发生的吗？ 那没有。那么我来之后呢是办了网络文学，是吧？办了4个版。然后呢办了2年之后，然后又改成了网络文艺。是吧？就把影视啊、戏剧啊、什么音乐这些都放进去了。然后呢，还创办了这个新力量。 新力量 就是专门是这个反映青年的文学创作和文艺创作的，以及相关的这个探讨。还跟这个 江苏凤凰这个传媒集团的开办的凤凰书评，那么就是借他们这个名吧，实际上主要是搞一些这个作家访谈，然后一些出版业的这个话题，那么还有就是说对于凤凰集团范围内图书的一些介绍。这个也还是反响比较好的。 对，刚才您也介绍，就是文艺报变成了全彩色， 对， 是您担任总编辑以后的事情，是吧？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我认为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文艺的报纸，那还是需要一种色彩，就是因为你好多图片啊照片啊，你这个加了色以后，它那还是好一些吧，所以就下决心。 但是如果加了全彩色，就势必意味着这个成本的提高，是吧？ 成本是有所上升的，但也问题不大。对也能。 那现在就是变成了全彩色之后，这个读者的反馈反响怎么样呢？ 那反响还是不错的。那么就是说呢，起码呢，就是说，它从形式上、从视觉上来讲，那还是能好不少。2017年呢，我们就被这个评为百强报纸，这个还是对我们一个挺大的鼓励吧。 那一直到现在，文艺报还是坚持着一周是 三期，就是1、3、5出报。 然后每次是8个版面， 对，8个版。我们的这个报纸呢，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有一点自己的这种品格和一些追求吧，就是他的腔调就跟一般的这个报纸就比他更柔和，比他更这个人文一些，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很生硬的那些新闻，就是你跟别的一些报纸看上去我们是有一些明显的这个追求的，因为长期以来的他的这个作者的队伍啊，他的风格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他比较包容，比较就是追求一种博雅。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不太足的呢，就是我们的文章比较长，有好多比较长，因为什么呢？这个跟刊物这是有关系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949年9月25号，《文艺报》正式创刊。它是一张见证历史、经历风雨的报纸。历任主编有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和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冯牧等等。他的命运与中国文学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新中国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风向标，指引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展现着文艺的百家争鸣。他也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那么文艺报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刊的呢？文艺报的主要定位和特色又是什么呢？文学艺术大师们与文艺报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之风云出版社，我们一起走进文艺报。现在啊，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啊，其实看报纸的并不是很多了啊。很多人都通过这个微信的公号啊通过短视频啊，通过微博呀，来了解各种新的消息哈。 对。 那文艺报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大潮之下，有没有去在这个方面来做一些改变啊，在新媒体这一块有没有做一些工作？ 这样的，我们呢，从2019年吧，我们成立了融媒体部，在新媒体这方面多做工作吧。就是因为我从小受这个听收音机的影响，就特别强调它的音频的传达，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这个微博报。微博报呢，开始就是说也是由我们这个请人来读新闻。读新闻呢，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读一些这个比较长的段落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还主要是强调用这个业内的人来读，而不是纯粹的广播员啊什么。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 也做了一些，是吧，在抖音上也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分享，除了有微信公众号之外，我们还有 微博。 哎，对，微博。 嗯， 当然这个量也不是太大，那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想加大这方面的力度，现在因为人手啊各方面条件还不是太具备，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短板吧。 那您觉得文艺报其实从1949年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刊了，而且已经试刊了，已经正式创刊了，那一直70多年过去了哈，它的存在的这么多年，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哪里？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价值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强调建设文化强国这样一个之下的，它就是说最大程度的能够把这个文艺界发生的事儿是吧，都告诉他们。从我们这个报纸上是吧，等若干年以后，就是说你研究这个时候的文艺的发展，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是吧，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报纸上能够看到即时发生的这个文学艺术界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大事儿，是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家评论家是吧，他们在做什么，那么当时的文艺的这个方针政策有哪些调整，有哪些这个创作的这个重点是吧，有哪些这个需要我们去了解的，那么通过这份报纸是能够博览这个艺术新知，放眼世界文坛的这个新潮，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呢，就是说关于一些文艺规律的探讨，关于一些创作规律的探讨是吧，这个报纸它也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它不单是一个记者观察编辑评价的一个事儿，它也是就是创作者本身这里面是发生的是吧，他们的创作的这个感悟心路历程是吧，在这个报纸上它是记录的是比较多的。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比如说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改版的计划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报道的这样的安排呀，有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报纸呢，就是现在呢，从这么多年这个办下来之后呢，大家也比较有信心吧， 嗯， 就是我们有能力全面的反映文学艺术界的这个状况，除了这个各个文体的这个反应，各个这个艺术门类的情况的反应之外呢，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它的这个客观和全面，它呢是既有这个理论又有评论是吧，它还有作品， 嗯， 是吧，既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是吧，既有这个面向这个成人的，它也有面向少儿的， 嗯， 既有那个面向海外的，也有面向少数民族的， 嗯， 是吧，就是它的领域门类它都是比较全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我们有信心吧，然后在这个建设文化强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好这份报纸的作用。 嗯， 那么就这份报纸它主要的使命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加强理论探讨和评论，因为你要登载作品的主要靠人民文学啊，什么诗刊啊，是他们有他们的任务。 嗯， 那么这份报纸呢，就是说在这个记者扬清是吧，说真话讲道理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还是下一步再接着这个努力吧。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今年呢有一个对文艺报来说有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今年我们要迎来这个中国文联第11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的第10次代表大会，我们要把这个会议报道好，是吧？把中央的精神，是吧？学习好，贯彻好，指导这个文艺进一步健康的这个发展和繁荣。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哈，文艺报的总编辑梁红英老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哈，文艺报的这样的发展的历程故事。好，谢谢梁老师。 好，谢谢各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购建材选窗帘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